你为什么要当警察？ 啊？上次不是问过了吗？ 因为母亲。你说算是吧？还有呢？ 其实，那是我后来才想到的。继承我妈的警号，我们就再次有了关联。 嗯？ 不是作为亲人。这事儿吧，你得在我这个经历上才懂。 如果是因为正义，即便不做警察也可以。 但我不可以啊。你看周衍和赵云华， 意外遇到了高中， 一个到现在还死因不明， 这 一个被人恶意误导，得知真相后愧疚自杀。 以后我就当你是我妈了， 你报仇 好不好？ 我也不来了。 如果我不能亲自侦查，那赵彤是怎么死在校园霸凌里的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 你们做这种人的帮凶，我把他报应吧。 普通人无论是闭口不言还是追根究底，都会遭遇不幸。 我喊他势力那么大， 就像徐莹莹， 从周岩找到我， 还有陆阳， 他就已经 放开我。 不懂， 最后的结果可能十年又十年，琳琅永远走不出那个家门。少奇、许雨林也许死在地下室，父母却茫然不知，还四处寻找。 我替聂子向市局向明潭市道歉。 而那个万恶的始作俑者吴威寒，还有他爸吴嘉义，却能一再把人的尊严、权利和生命践踏在脚下，再把他们存在的痕迹通通抹掉。一如当年我妈， 王小刀，睡不着吗？ 张林奇，还有林曼， 我求求你，别告诉我儿子，他是我 的。人活在世上，都会留下痕迹，那是人类踏实生活、一往直前的证据。我不能让这些痕迹就这么没了。不然这里会空着，一脚踩下去是虚的，我们也都不存在了。而正义是在这些之上才有意义的东西。 我看不见你说的痕迹，但就算闭着眼看不见太阳，也能感觉到温暖。 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我只相信你。 长佩文学，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一集。 你赶紧帮我找台。 哪个？ 省台。周明生教授你还记得吧？当年还是你翘课去求他帮我舅舅翻案的。程韵说有个电视节目要聊我打人那事儿，把他也请过去了。节目叫…… 找到了。是法治进行时。 要为此承担责任。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法律界的泰斗，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的周明生教授来跟大家谈一谈。欢迎周教授。 大家好，我是周明生。 那走进今天的节目，周教授，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 刚才啊， 我和大家一起看了部分执法录像。哎，这里首先说明啊，公安部门的执法过程有记录，合规矩啊。 确实。 现在啊，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存在执法过当。这个不能单纯从有没有动手、谁先动手来判断，得考察执法环境，确认是否超出必要限度。 你还有你，举起双手，把我先扔到地上。 你看，从录像中可以看到，公安人员进入房间后，两个嫌疑人其实没有放弃抵抗，他们手中都持有器械。 嗯，一个拿着棍棒，一个拿着好像是水果刀。 哎，他们的衣服口袋里不排除还有其他武器。 所以嫌疑人同时兼具危害性与危险性。 是的， 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进行防卫。 你当时看到他们的武器了吗？ 是控制。 没留意。 避免发生危险。 那如果嫌疑人后来没有暴力拒捕，但还是被打了，这算不算执法过当呢？ 这个视频里啊，只有一人在示警后放下武器，另一人没有，所以也不能排除他有近距离伤人的可能。具体需要公安机关对在场其他人做进一步调查才能明确。 是这样。 人民警察 周老师，这是 在执行公务时 为我开脱吗？ 虽然行使的是国家行为，但他也是一个人。 事情发生之后，有人认为如果放任警察滥用职权，可能会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也有人心疼警察执法不易，动辄得咎反而会导致司法懈怠。对此您怎么看？ 首先，是否滥用职权导致执法过当，目前还不确定。其次，这次事件警察面对的是一个持有凶器的暴徒，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所以我觉得公众的担心有些多余啊。再次啊，如果真出现了司法懈怠，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 那结果的判定会被舆论影响吗？ 舆论干涉司法只是表象，深层原因是权力对司法的干涉。 依照我国警械和武器条例， 节目组到底想做什么？ 警察实施防卫的 打人这事儿要调查，也该是内部查，怎么就大张旗鼓的让周教授上电视谈呢？ 节目做之前应该和公安系统通过气了吧？ 肯定的，涉案的材料要他们拿批文才能调取。 那这次应该也是你们系统受益的。 我这事儿涉及暗网案、 周国怀案吧， 这种没结的刑事案子， 那下面我们 按道理不能公布。等会儿，他们想干嘛？ 怎么了？ 他们要把暗楼受害者推到公众面前吗？疯了吧，这是违法的。 不是，视频里是另一个案子，你仔细看。 那你被拐到那里多久了？ 五年。 你在那里是怎么过的呢？没事啊，慢慢说。 我一被拐到那里，他就打我，我逃跑他就用力踩我的头，把我锁起来，要我生孩子，父亲都是他那样的人。 给，视频。那后来你是怎么逃走的呢？ 后来，那天我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有生人来了，我想出去，我用铁链拼命地敲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饭兜，大声叫喊。 那个他阻止你了吗？ 他又摸过打我。 好，你先冷静一下。那再然后呢？ 后来有人来，就是他进来了，他说他是警察，会保护我，然后他就被那个人用铁棍打，用刀捅，受了很重的伤，他是个英雄。 啊，当时我就休假，然后跟朋友去旅游。那边是山区，没开发。我们到了村上之后啊，就发现疑似有人被囚禁。因为村里的信号不好，我就让我朋友去报警，我在屋外面看着。 然后你一个人进去了？ 啊，对，因为没多久里边就传来打骂声和呼喊声，啊， 叫得非常惨。我进去后看到一个妇女被铁链锁着，一个男人用棍打她，手里还拿着刀。我没带证件，他根本就不听我警告，继续打。而且那地方又没有什么驱逐性和制服性的器械，人质又持续受到伤害，我就硬着头皮上前制止，后来就受伤了。 以上视频来自采访资料。民警周国怀在旅游途中解救被拐卖妇女，因为人贩子持械拒捕而遭受到了重创，最终落下了四级残疾。周教授，如果周国怀当时配了枪，或者找到了器械制服，甚至是击毙了犯罪嫌疑人，那他 可能会被判防卫过当，附带民事赔偿。之前有过这样的判例。 哦。 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警察对犯罪分子都是轻声细语，无法有力地去制止他们明显违法的行为，你会怎么想？这样的警察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吗？人性有很多复杂和幽微的地方，傲慢容易让我们失去自我，了解深了，又可能会颠覆自我。 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事件经过的新视角。 应该的。 赵哥，你看节目了没有？周教授在帮你说话。我看网上的评论，现在大家吵成一片，但很多人都站你了。 我看看。 这教授 真的是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警察也是人， 都只是嘴炮叫坏人投降吧。 是啊， 对着穷凶极恶的人也不能还手，教你住客的那跟国外警察都直接开枪了。 上人均律师法， 人家法律界泰斗都出来解释了， 绑架执法呀， 一直都说呀，打得好， 我警察打得好，去抓坏人的警察 不值，谁知道他们下次会不会打我？ 那现在到底算不算暴力执法呀？ 这 到底什么这样 的法庭？ 补一个过两天搜都搜不出来这事儿。 周教授的访谈上热搜了，有人把他说的话截了下来， 我看看。 赵哥，节目播出没多久，就有人给市局打电话，专门问你的情况。 没影响接警吗？哎 呀，都转去专线了，而且立刻发了公告，网上还有人写联名信要求你复职，看这势头你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。还有 程玉 啊，怎么 你刚没听周教授怎么说吗？我不是因为舆论而停职，是因为我打了人，要接受内部调查。假如我能复职，也不是因为舆论，而是因为调查清楚了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。 否则今天是舆论，那明天可以是金钱，后天还可以是人情。执法和侦查不能屈服于这些东西。 嗯，我懂了，赵哥。 你刚想说什么？ 啊？哦，是小叔，他录了个自白视频发到网上，把以前的遭遇和经历都说出来了，还着重说了你。 在哪儿？发我看看。 这个。 云上的小书，视频就在他首页置顶，现在转发已经过万了。 大家好，我是美妆博主云上的小书，今天我录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坦白一段经历。我曾经遭遇过性侵。 小叔， 程云，我在盐城还没回来，这两天你帮我留意一下他，最起码保障他人身安全。 没问题。对了，赵哥，暗楼那个被你打的人已经做了伤情鉴定，连轻微伤都算不上，徐局说让你看着办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和周奇阳去接你，顺便请你跟陆顾问吃饭。 快了，但吃饭得缓缓，回去后我有别的事要忙。还得打电话谢谢周老师。 喝口水。 喂， 是我周老师。 啊，是小梦。 啊，刚看完节目，想跟您道一声谢。前阵子一直在忙，等我回明潭之后，请您吃顿饭可以吗？哎， 小梦啊，今天这事你可不该只谢我。 啊，是，要谢的人可多了。 我说的是你的两位长辈。至于是谁，我先卖个关子。哎，这样吧，小梦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凑个饭局，到时候啊，你当面好好道个谢。 行，我明天就回明潭。啊，对了，周老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你也认识，我想带上他一起去见见您。 哎，是小鹿吧？我也好久没见他了。好，啊，你们一起过来。 那我们回去再见。哎，明天回去？ 嗯，车票买好了。 你什么时候买的？ 你跟周教授说的时候。 他是帮了大忙的长辈，我不敢怠慢。况且盐城这边也查得差不多了。 那就先回去，再想办法对付吴佳怡。 好。 来给你们送个行。 赵队， 赵队， 啊，身体恢复的不错啊，回去就能复职了吧？啊 啊，得等正式通知。 嗨，那个调查早就结束了，问题不严重。你来这儿，徐局也知道啊。 他怎么说？ 具体我可不清楚。他跟李局直接联系的，但昨晚周教授上电视我也看了。哎，厉害啊！你还记得吧？以前他来工大办讲座，场场爆满，座无虚席呀。 记得，师哥，这次谢谢盐城公安了。我还想问一句，搜捕有进展吗？ 那两个杀手身上有伤，估计是躲起来了。我们也发了通缉令，一找到立刻通知你。 好，我们两地公安紧密配合，争取早日破案。 嗯，一定。 大半个月前我们也是这样反方向坐高铁去盐城，然后找到张林青老家，搞清楚我妈是怎么死的，还救了林麦跟他儿子。这算不算是以德报怨？ 算。 按我们之前的推测，两个杀手会将东西送到吴佳怡手中，得想办法全面监视吴佳怡才行。 还没复职就开始想案子了。 是啊，我怎么觉着你不太希望我复职啊？ 你伤刚好，还没好好休息过。 陆顾问，现在知道担心我了。搜查暗龙基地的时候，我让你待在车上，你怎么一次都没听过？ 周教授在网上新发了篇文章，还是对你那件事的评论。 困，你念给我听。 好。他说，一个人生来便具有知善、知恶、惩恶扬善的权利，我们习惯将它称为良知。在良知面前，你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，也有放低一厘米的权利，甚至有不用枪改用刀用拳头的权利。 我们在谈论一个警察的时候，到底是谈论一个国家机器，还是谈论一个人？我们在谈论执法时，希望警察是一个国家机器，还是一个人呢？我们谈论过当时，到底是在要求一个机器，还是在要求一个人？当我们关注暴力犯罪，讨论暴徒是否应该享有人权时，到底是将自己与他视为同类，还是将自己视为上帝，俯瞰众生？我们做不了上帝，也很少有人能成为暴徒，因为我们生而为人，知善知恶。所以不要拒绝那束光，因为或许有一天你会需要它。 绳呢，一郎？ 啊， 你看到狗绳了没啊？ 好像在门口鞋柜上。 好，我哥一会儿要来把狗领回去，你先收拾一下。 啊，要进来吗？ 啊，没事儿，你不想见就回房间，等他走了再出来。 哦， 他这个人干什么都风风火火的，来个十来分钟就该走了。 哦， 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来啦！ 我回房了。 哼，哥，这么快？ 啊，刚下高铁。 时辰哥也来了，来来来，先进来吧。你们随便坐啊，等我两分钟。 怎么， 去化妆了？ 行了行了，带你回去。 你这狗还真是亲生的。下次进羊得收费啊。 收多少啊？ 外面多少钱？给你打个八折。 你们今天就要把陆总带回去了吗？ 嗯。小叔，去书房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 啊，好。 你发视频的事，你爸知道吗？ 知道，我提前跟他说了，他同意的。哎哥，你不要担心我了，我成年人了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小叔，网上鱼龙混杂，现在善意占大多数，淹没了恶意，但时间一长，恶意会从各种角落冒出来，总有一些卑劣的人会自以为掌握了你的弱点，然后用你的伤口攻击你，伤害你。 我知道，其实现在的评论里就有说我想红测热点消费苦难不要脸的，再难听十倍都有，都看了，然后把有意义的截图下来了。如果一个骂评能抵消一个鼓励，我相信最终剩下的仍然是善意，更不要说随口谩骂和真心安慰不能简单抵消， 因为两者的分量完全不一样，我不用在别人的言论里找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我只是想告诉他们，你有多好。 傻瓜，你哥干的这一行，本身就是要讲程序、看证据的。你这么做，虽然会让人短暂同情，但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是道德绑架，应该一码归一码。 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 下次别这样了。你注意，不要暴露个人信息，有问题立刻找程云。 好。哎，我现在可是坐拥300万粉丝的大 V 博主，不怕他们。你也不要怕，我跟我的粉丝都是你的坚强后盾，随时能冲锋陷阵的那种。对了，爸让我问你今天回不回去吃晚饭。 啊，今晚要跟周教授吃饭，改天吧。我一会儿打电话跟他说。 嗯。对了，哥。 啊？ 啊？ 怎么？还有事？ 时辰哥，怎么总跟你在一起啊？ 他是我的顾问啊，当然要跟我行动一致啊。而且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也没什么朋友。 那他也没有女朋友了？说我有戏吗？ 这个人不行。 你怎么不行了？他多帅啊，我就喜欢帅哥。 看男人不能只看脸，这人是个渣男，不适合你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。 嗯，这样啊。 啊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 嗯，我送你们。 走吧。嗯。 孟警官。陆顾问， 啊，是林朗啊，最近还好吗？ 嗯，哥，我录视频的妆就是林朗给我画的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啊， 好看。 哎，对了，我给陆总的玩具你们要不要带上？ 不带了，说不定没几天又要送过来了，就放你这儿吧。走了。 是陆小刀。 啊？ 狗的名字。 哦，陆小刀。 嗯，再见。 嘿，我就说他俩准是一对 啊。真的？ 我刚刚试探我哥说我看上时辰哥了，他紧张的哟。还有啊，你没听那狗叫陆小刀吗？陆小刀，时辰哥的姓，我哥的小名儿。 等等，不会吧？ 你以前也是住在刚才那里吧？ 你说我念中学那会儿，是啊。后来舅舅开了4S 店，挣了钱才搬家的。现在因为照顾琳琅，小叔就搬回来跟他一起住了。 嗯。晚上在哪儿吃饭？先把狗送回去，来得及吧？ 来得及，7:30。饭店在市局附近。 嗯。 周老师说，还有两位长辈，你猜是谁？ 能请到他上节目，是公安系统的人吧？现在谁最想让你复职？ 唉，你领导还是你领导啊。 真不让人省心呐！啊。 周老师，徐局，陆叔。 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坐。 周教授，徐局，爸。 哦，你们回来了。 各位需要酒水吗？ 我身体不行了，承泽这些年也不喝酒，那咱们就都以茶代酒吧。 啊， 周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这酒我还是该喝的，不然显得这感谢太没分量了。一瓶白的。 哦，好的。 当着领导的面喝酒也不打报告？ 我这还没复职呢，您让我回去吗？ 小莫，先声明一句啊，我帮你可不是因为私交或者人情，暗龙案我一直都在关注，这群畜生做的事天理不容，我们的警力不应该被人恶意消耗，这里面的问题可以变一变，也多亏徐局和程泽及时找上我，让我有机会出一份力。 您三位都曾经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助过我，这次又挺身而出，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这杯敬三位长辈。 行了行了，坐下。你小子什么想法我清楚得很呐、啊。哎，你之前是不是怀疑我跟吴嘉义是一伙的啊？你那点心思啊全写脸上了。 你这次去盐城有受伤？ 哎呀，当时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查监控、录口供、做鉴定都需要时间， 自己多注意。 直播出事故问题很严重，不但影响公信力，还影响你的前途，省厅啊很不满意。 我不是 不在第一时间停了你的职啊，指不定你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。断了你和程运、周启阳他们的联系，也是为了不再给人把柄，不让舆论压力变得更大。 您当时就该告诉我的， 让你知道你会反省吗？能保证不继续插手吗？你以为每次都这么走运呢？节目和周教授都是陆律师牵线搭桥促成的，我出力最少，你主要啊感谢他们俩啊。 啊，谢谢周老师，谢谢陆叔。 没事。 除了周教授和陆律师，你是不是还得感谢一个人呢？盐城这次要不是陆顾问，你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未知数。 这杯是该敬。小孟啊，当年要不是小陆找我帮你舅舅翻案，你这警察能不能当上还是个未知数啊。 是该敬一杯。陆时琛，这杯敬你。 敬我什么？ 敬你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。 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先上菜。 哎，你好，卤水拼盘，荷塘月色，这是葱油。 哎，大家请慢用，别只顾着喝酒，边吃边说吧。 听说小孟受伤了，严重吗？ 不严重。 严重。 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啊。 周老师。 好，谢谢。 陆叔。 哎， 喝茶。 谢了啊，小孟。 徐局，您之前是不是也觉得我妈的死有问题？ 她的案子我当年也私下查过，从孟静遇害算起啊，大概有四五年吧，断断续续的查，也去过小河村，都没找到线索。这事儿如果告诉你啊，你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查，然后陷进去。 也是没想到二十年后证据居然出现了。 事情看似巧合，但说不定啊这就是天意呢。 说句玄乎的，始作俑者气数到头了。 我已经布置了人手严密监控吴嘉义。孟昭啊，明天你回来报道，跟我一起去会会他。 是。 孟静出事 也怪我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拜托他调查盐城的案子，也不会把他牵扯进来。 陆叔，您不用自责，我妈一定不会后悔帮您这个忙的。如果连警察都放弃追寻真相，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。这事儿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吴嘉义，我们这次一定会让他彻底伏法，将罪恶连根拔起。 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助，你尽管开口。 哦，对了，陆叔，我忽然想到，当时你们一家遭遇的那场车祸，会不会也跟吴嘉义有关？因为你跟他打官司，还打赢了。 出事那天，我的确是疲劳驾驶，而且将近20年了，证据什么的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这谁也没想到吴嘉义会有那么大的势力，所以抓住他，从他口中得出真相，就拜托二位了。 一定。我妈的死，暗龙的事，还有陆时深几次为我以身犯险，都跟他有关。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您，所以陆叔，我保证之后会竭尽全力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也要保证陆时辰的安全。 不用你保证。 哎，程泽，小陆是你唯一的亲人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们就会知道，亲人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以后你们父子俩多抽些时间陪陪对方吧。啊，小莫，你也不要天天拉着小陆去破案，让他多陪陪他爸爸。啊， 好， 听老师的。 哎呀，说起来， 时辰，你伤刚好就去了盐城。我前两天去医院碰到刘主任，他说你该复查了。这样啊，明天上午我陪你一起过去啊。 嗯， 手上破了的案子也多。 那你明天别来市局了，好好检查。 好。喝醉了吗？ 啊，没醉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酒量那么差？就是稍微有点晕而已。 站好。到了。 这么快啊？睡你家？ 嗯。你明天不是复职吗？玉湖湾离市局更近，你上班方便。 去的意思吗？ 进来吧。这是卧室。 啊，我可以帮。 我以为应该离上网来。 我要和你一起睡，玉湖湾离市局更近，你上班方便。 陆时深，你这是从哪儿学的表白语言？ 怎么了？ 啊，没事。那个叫乔玉的姑娘当时住次卧。 嗯。 你没让她睡这一间？ 这是我的卧室，为什么要让她住这里？ 对面是市局啊，那我老觉得有人在看我。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什么？ 你在做什么？ 换衣服。看不出来。我要洗澡。 啊，你换吧，我去客厅跟陆小刀玩会儿。 主卧对面的浴室也可以用。 啊，你先洗吧。去，捡回来。陆小刀，他曾经带多少人回来过？我是第几个？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？乔玉当时在这住了几天？他刚刚是不是在色诱我？哎，傻狗！不玩了，我也去洗澡。嗯。看什么书呢？ 心理学。啊， 早点睡吧。 盐城的李局让我们参与营救行动那会儿，你已经确定了他和旭旭没有问题？ 倒也没有确定。我其实也怀疑过，他和吴佳义会不会勾结？但在那种情况下，除了相信盐城公安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解救林麦母子。至于徐局，我对他的感情一直很复杂。小时候我跟着我妈去过几次市局，他总是冷着脸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不过他跟我妈的关系挺不错的，有次我妈紧急出警，就把我扔局里了。 放暑假的时候吗？ 大概是吧。中午徐旭见我一个人，就带我去食堂吃饭。吃的时候冷不丁问我一句： 你以后想干什么？ 不知道。 别做警察，要是跟你妈一样，儿子指不定哪天就饿死了。 小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冷很凶的人，不好说话。后来我妈出事了，那场手术做了8个小时，走廊上等结果的警察越来越少，但他还在，一直到半夜医生才出来，摇着头说对不起。他给我擦了一把眼泪，说不要哭，你妈妈为你撑了8个小时，从现在开始你也要为她勇敢地活着。她那时候也哭了。这些年很多时候我就是靠她那句话撑过来的。再后来我考上公安大学，但毕业时报考的并不是明潭公安，不知怎么就被调了过来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他出于对我的保护进行内部调剂了吧。 那你应该很信任他。 9分信任1分怀疑吧。徐旭这个人城府太深，我常常猜不到他的想法。而且无法否认，人是会变的。我有时候也会想，如果他变了我该怎么办。越不敢细想，这种念头就越强烈。对了，你家遭遇的那场车祸你怀疑过吗？ 关于那场车祸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，只能说它发生的时间节点确实很蹊跷。 也是。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，你跟你爸相依为命，按理说感情应该会非常深厚，但为什么你们看起来比平常父子还要生疏？ 可能因为我没有平常人的感情，对于亲情也没什么概念。车祸醒来后，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，和我在一起他也很难产生亲情吧。 我一定会抓住吴佳怡，让他把所有事情都招供。如果车祸真是他做的，我会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。 往后的路可能会越来越难走。 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何况我们现在不是联手了吗？ 伤口怎么样了？ 好，差不多了。干什么？ 我看看伤口怎么样了。 看伤口就能随便扒人衣服？算了，看看看。 疼吗？ 都这么多天了，早就不疼了。 林麦把枪举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帮我挡住那一枪？ 你当时不是也想帮我挡住吗？ 我帮你挡，是因为如果你死了，活着对于我来说会非常无趣。那你呢？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帮我挡下那一枪？ 我 孟超 啊， 不许死在我前面。 人各有命，谁先走谁后走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。就算我死在你前面，你也要好好活着，记忆和情感恢复之后，活着也就不会那么无趣了。 你对着我的枪口太冷，比不上昨夜的爱人。 不要这么说。干什么？我们你怎么给我停下？ 不过是爱人，除了说不清的吻，从来不曾有过一句爱作证。你与我另有缘分， 我放手 你想想，这里有两艘船，一艘被海啸推到半空， 你不在上面， 我躲不掉；一艘载满了海那里的船员，我不能躲。 你可以闭上眼， 但这都不是重点。 重点是什么？ 他们是原因，也是结果。关于我们， 若今当你是千叮终身，你看我多乏善可陈，我看你多少情深。我们 是你。 陆时辰，你 张嘴， 别搞突袭，未来委屈多不好看。 血糖低的时候，大脑的控制能力会下降，容易着急和生气。 我没生气啊。 你早上生气了。 你还好意思提？ 这段话摘自圣经创世纪，上帝降下硫磺和天火，要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。守城的罗德是个好人，天使让他带全家逃跑，他们逃出来了。然而罗德的妻子因为回头看向索多玛，最终变成了一根岩柱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预言吗？罪恶之城，罗德，还有他妻子，说的谁啊？ 愧疚？你会因为郑永年的愧疚而原谅他吗？ 原谅？有些事永远都不可能原谅。 你饿吗？吃了再回去吧。 那走吧，陆顾问。 嗯。